想夜夜依在你身旁，一时停不下，匆忙 不敌动，看到你的一秒钟，我的

明白你是唯一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。 却已在流泪，每天抱着